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李翊君演唱的《风中的承诺》，刘德华《来生缘》， 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 黄安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 阿桑《寂寞在唱歌》， 你听寂寞在唱歌， 莫文蔚外面的世界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 黄征《爱情诺曼底》， 我怎么才能登上你 小子，爱像什么？ 爱像什么？ 爱像星期天的早晨。 千百惠走过咖啡屋。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。 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。 孟庭苇走在雨中。 好像海一样深。 姜育恒，我不是不爱你。 我不是不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善伟演唱的《失心疯》。 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

这是一首刘德华的经典歌曲《来生缘》，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李翊君演唱的《风中的承诺》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黄安的经典名曲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江山王志文合唱的《糊涂的爱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《爱情走过夏日街》。

温暖的心渐渐平息，泪光里交汇的泪光里，我终于有抱你的勇气，深爱你，在心里深爱你，我慢慢懂你的心情，对不起，想说声对不起，我回来了，再不想远离。风停了，窗外的 风已经忘记了，到底等待了多久？你还没句话说出口，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，我们只有沉默。从朋友到恋人，究竟多少步走？你永远只会静静看着我，期待着某天会萌芽结果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每秒的依偎 我这般沉醉，每一刻的相拥都让我微微百倍，每一次的遇见都让我梦会放飞，每一天的追随都让我如此明媚。你是初见瞬间怦然心动的滋味，心心相随，你是相伴永 是海中的沙，是许美静演唱的一首情歌。离开海洋，沙不再美丽，离开你，心会黯然，唱出了对于爱情的依恋。 什么都不难消磨，并非随便就说一声，请你爱太深，决定爱下去，情非得已。最后的家，离开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样。你从远处聆听我，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，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，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。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样，遥远而且哀伤。 下雨的秋天，我的爱被你摧毁，留给我的是最伤痛的纪念，忘不了曾经相恋。我想在那个萧瑟的秋天，你的爱随风飘远，流下的泪水那是你相片，分手在那个秋天。秋天用灰色代言，是你随手丢弃的，我无法兑换明天，不能再回到从前那个萧瑟的秋天，分手在那个秋天。秋天，我的爱被你摧毁，留给我的是最伤痛的纪念，忘不了曾经相恋。我想在那个萧瑟的秋天，你的爱随风飘远，流下的泪水打湿你相片，分手在那个秋天。秋天用灰色代言，是你随手丢弃的，我无法兑换明天，不能再回到从前那个萧瑟的秋天，分手在那个秋天。秋天用灰色代言，是你随手丢弃的，我无法兑换明天，不能再回到从前那个萧瑟的秋天，分手在那个秋天。分手在那个秋天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浩瀚演唱的《分手在那个秋天》，千年阙歌继续请您欣赏阿桑带来的《寂寞在唱歌》。 Le ciel obscur,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,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'il a vécu seul, l'amour est parti,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'ai vu.C'est trop lent, c'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. Tiens, et là, coudouillon, maman, quand je... 心又开始疼了。爱很远了，很久没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谁是我的？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温柔的，疯狂的，悲伤越来越深刻，怎样才能够 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，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。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哈尔滨，推荐单位黑龙江音乐广播。 一个人旅行，我推荐你去夏季的哈尔滨，在哈尔滨大剧院欣赏哈夏音乐会的精彩演出。百年的中央大街像一位老者陪伴你的形单影只。两个人旅行，我推荐你去冬季的哈尔滨，看银装素裹的冰雪大世界索菲亚教堂，漫步在老道外，一不小心就走到了白头。100多年前，哈尔滨用宽容的怀抱接纳了饱受压迫和灾难的外国侨民，从此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。这里有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，第一座影院，第一支交响乐团，第一个帆船俱乐部，第一个啤酒厂。岁月更迭，历史变迁，哈尔滨的包容与时尚已经传遍四方。一座城，一首歌，黑龙江音乐广播邀你在歌声中听见哈尔滨。 我在哈尔滨北城的东边，那里是松花江北岸，让我多少次流连忘返，不知那凉爽的夏天，人生的终点到底有多远，也许就像江边的小船，有时阳就可以靠岸。哈尔滨不说晚安，哈尔滨不忆从前，当我最想你的时候，一定是我在最美的空间。

近光临的身影，微妙的反应，忽然想起你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 听你声声 城堡因你而坚固， 童话中魔法的城堡，有梦幻的。 外面的世界是齐秦在1987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，简单的旋律却能够催人泪下，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。下面我们来欣赏莫文蔚翻唱的版本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去远空翱翔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 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化的沙雕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掉。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凑巧，配合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爱如那长啸的海潮，退去时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请爱他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地摇。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，我满意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曼蒂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

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可米小子的经典歌曲《爱像什么》，一首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动感情歌。啦啦啦啦 爱像什么？ 爱像拥抱着风。

是